沉默，就像角落里的那只风笛，就像被尘封的那些欢乐。如果所有回忆再次重演，如果那片草原失去颜色，如果那片雪花再次盛放，如果我们的爱情再次复活，我们飞驰而过的青春啊，那些曾有过的迷惑，我们因爱而生的感伤啊，那些难忘的是失落，我们飞驰而过的青春。多少次忘记又记起啊，那些轻盈的烟火。如果所有回忆再次重演，如果那片草原失去颜色，如果那片雪花再次盛放，如果我们的爱情再次复活，我们飞驰而过的青春啊，那些曾有过的迷惑，我们因爱而生难忘的是失落，我们飞驰而过的青春啊，那些曾有过的欢乐，我们多少次忘记又记起啊，那些轻盈的诱惑，我们多少次忘记又记起啊，那些轻盈的诱惑。